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早 晨， 大香港早晨，翻嚟第三次啦。咁咧，今次咧，我哋事不宜迟啊。咁因为我哋咧系已经 hold 住咗咧呢个港大学生会会长咧，阿冯敬恩阿 Billy 咧就喺我哋嘅电话线侧边嘅。咁当然啦，我哋访问佢嘅内容咧就系关于今日晏昼12:30嘅港大嗰个罢课集会， 正式罢课开始。 嘅當係一個叫做係咪叫 kick off 咧？好似好用咁，好似怪怪地咁啊！總之今日晏晝就會有一個罷課嘅集會啦，咁啟動係啊，啟動啊咁樣。嘅 Billy 喺度嗬， 係喺度。 喂，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系啦，咁啊，啱啱咧，我哋就接咗阿冯敬恩咧，即系港大学生会会长阿 Billy 入嚟啦。咁啊，即系首先问一问啦，不如由今日嗰个嘅罢课嗰个集会开始讲起啦。其实今日嗰个罢课集会咧，你哋系做啲乜嘢？即系个目的系想做啲乜？因为其实我都知道嘅就系应该你哋港大系呢一年嘅下学期啦，系1月18日先开学嘅啫嘛，系嘛？即系早两日开学噶嘛。咁今日嗰個罷課集會其實都似係即係啱啱開學啲大家同學翻學嘅時候有個罷課嘅集會啦。咁不如你講一講，簡單講一講呢個罷課集會係搞咩嘅？ 咁呢個罷課集會咧，其實就係即係早前有一班同學咧，佢就自發去即係嘗試去 call 啲同學出嚟去傾一傾，究竟即係罷課冇得搞啊，或者係究竟即係面對梁振英做咗唔係面對李國章做咗校務委員主席，成個運動應該點樣搞？咁佢就。佢自發就組咗個罷課大會出嚟啦，然後佢哋就即係選咗一班即係罷課委員會嘅成員去執行即係罷課大會嘅決定咁樣。咁所以罷課委員會嘅同學咧，同埋就今日咧就會有個即係罷課集會咁樣啦。咁、所以今日嘅罷課集會聽佢哋講咧，其實佢哋就希望就可以宣讀佢哋嘅罷課宣言啦，同埋邀請唔同嘅即係學界嘅朋友啦，可能係浸大啊，或者係中大啊，同埋嶺大呢啲學校嘅學生會代表可以嚟發言嘅，分享翻佢哋點樣可以檢討佢哋各自院校嘅大學條例嘅一啲經驗啦，尤其係浸大係而家係 set up 咗一個即係委員會去檢討佢哋自己嘅大學條例啊嘛，咁希望佢哋分享翻經驗，同埋都邀請老師啊，或者係一啲。同學嘅自由發言咁樣。 哦，即係話你今日晏晝呢一個12:30搞嗰個嘅百貨集會係叫做係公要都係歡迎公眾參與嘅咁講係嘛？ 係冇錯冇錯。 時間地點大概不如講講啊。 12:30就係香港大學嘅即係黃克徑平台啊，就喺國商之處對開嘅空地啦。 OK， 12:30嘅黃克徑平台就喺呢個國商之處對出嘅空地，咁至到幾點到啊？ 系我谂大概去到2:00咁样啦。 O K， 系 啦。O K， 咁完咗个集会咧，其实嗰、那个罢课个情况会系点嘅咧？ 其实就因为都有同佢，即系因为都作为一个同学啦，咁我都有参与罢课大会，同埋都有参与即系罢课委员会嗰啲人嘅一啲即系沟通咁样，即系听佢即系佢哋咧嘅计划咧，就系未必会好似之前嘅。罷課咁樣啦，即係大家想象中嘅罷課就係喺天馬公園嗰種罷課，就係大家坐喺度，然之後坐一日咁樣。佢哋就唔係咁樣嘅，佢哋可能係希望可以動員到參與罷課嘅同學咧，可能去做唔同嘅宣傳啊，包括派傳單啊，同埋係即係去唔同嘅課室做一啲洗班嘅工作。咁所以其實就未必好似之前咁樣會 visualize 到佢哋有幾多人參與罷課，反為佢哋希望可以用到呢班同學嗰、那個。即係走出課室嘅嗰種性，即係走出課室而騰空出嚟嗰種精力同活力咯。 唔係，即係喺校園裏面繼續宣傳罷課呢樣嘢。 我啱啱咧聽你講咧，你頭先咧又話到咧，即係今日嗰個罷委會啦，其實係一啲同學嘅自發啦，係咪？即係你係 冇錯冇錯 自發噶嘛？你係指緊呢一個嘅即係罷課委員會裡面嘅成員同埋嗰啲嘅同學係咪？ 系冇错冇错， 唔系我反而好奇就系点解咧？喺呢一次嗰个罢课委员会咧，你即系大家特别系我见到嗰、那个啱啱今次而家你个呢个罢课成个运动啦，喺嗰个自发上面系咁强调咧，因为其实我见到一啲嘅即系特别你哋嗰啲文宣啦，又或者系对外一啲嘅报道咧，有引述到灰不黑嘅 ，OK， 咁相信大家其实听落去都唔知一嚿嘢嚟嘅，唔知咩灰不黑嘅咩学运啊之此类嘅，咁同你头先讲嗰个自发有冇啲系有啲嘅关系先？即系背后同你哋之前可能。 係做嘅行動，或者係譬如可能嗰個嘅校本會或者喺個校委會會議裏面嘅嘢，有冇少少唔同咧？今次嗰個性質上面？ 是有啲唔同嘅，即係從過去可能我哋香港嘅唔同嘅運動呢，其實都係可能有一個或者兩個所謂學生領袖純粹牽頭去推動，跟住組織同學即係個參與者去參加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反觀可能係外國嘅一啲學運例子呢，其實就係、是、其實譬如話菲律賓學運呢，咁其實佢哋嗰個成個決策機制呢就唔係淨係喺一兩個學生領袖上面嘅，而係大家一齊決策、一齊參與同埋一齊去行動嘅，咁同埋最後成功與唔成功咧，就大家一齊去承受嗰個後果。咁所以呢個精神就擺翻，如果我哋想套用喺香港，咁就應該係同而家就比較類似啦，就係、是、成個決策咧就係由同罷課大會去一齊決策嘅。咁所以你係港大同學就可以一齊參與，然後就影響到決策，然後大家一齊 carry out 去咯。即係一齊去做嗰個決策出嚟，咁所以就可能同以往嘅一啲所謂社運模式或者學運模式有少少唔同。 嗯，因為以往 今次學生會個角色就係支持、提供資源啊，提供佢哋所需要嘅東西啊，咁佢哋就嘗試去，我亦都參與喺個討論度一齊去做決定咯。 唔係因為以往都大家有個批評嘅，即係又記得嘅就係話，譬如對於學聯啊，或者對於其實各大學生會啊，即係有兩樣嘢就係大家批評緊就話即係可能嘅參與者有個依賴性啦，即係同學都會等緊睇下學生會頭點樣搞啦。第二樣就係可能都係批評緊就話學聯咧，其實以往咧都可能有自己嘅一啲嘅 agenda 或者有自己一啲嘅即係其實嘅立場㗎啦，咁而呢一次嘅即係所謂嘅白袍委員會嘅組成咧，就係、是、即係因為有好多有啲人都有啲嘅疑惑㗎嘛，就譬如有問到喂點解你唔喺裏面咧咁我覺得其實你頭先嗰個解釋係解釋咗嘅，即係回應咗啲一番嘅疑惑嘅，即係點解你冇成為所謂白袍委員會嘅成員之一咁樣？ 係因為如果我成為咗喺入面嘅話，咁大家都可能又會覺得呢個其實係又係學生會牽頭嘅一個運動，但其實我就係想大家一齊決策，大家一齊做，咁所以就學生會可能係即係比較係協助嘅角色多少少咯。咁我自己都以同學嘅身份去參與咁。 喂，咁如果你話講到大家一齊做一齊協助嘅，咁即係話今日嗰個罷課集會其實就係叫做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今日就開始罷課，定還是今日嗰個集會其實係叫做集合同學係有一個所謂罷課大會嘅方式出現咗咁樣咧？ 即係今日嗰個罷課集會咧，其實就喺之前嘅罷課大會咧，即係大家一齊出嚟傾嘅時候咧，其實就傾實咗，就話覺得應該要咁樣做，同埋要即係要經過一啲即係評估，就覺得係參加嘅人數都有若干啦，咁就可以一齊去繼續進行咁樣，咁所以就係大家一齊傾出嚟嘅。 哦，我明白，因為你講緊嗰個嘅即係叫做參加人數，因為你喺網上面做咗大概一個調查噶嘛。咁當然你唔使，即係如果你喺呢啲係隱密嘅話就唔使講啦，即係大概幾多人之類之類啦 ，OK。咁但係即係你總之你而家係認為都已經有一定嘅人數可以發動到啦。 係，即係佢哋 set up 咗一個最低嘅門檻嘅，即係我覺得我嗰個門檻大家都即係有若干啦，咁我唔講啦。咁但係佢哋就覺得可以做，咁所以就同我大會，即係百貨大會嗰度就傾實咗，就可以 go ahead 去做咯。 唔係因為呢個其實重要，因為釋除咗一個坊間疑慮，因為其實好多人咧都會以為咧就係話，特別係譬如可能教職員嗰邊咧，都有啲人就話喂，成件事好 at hot 喎，好突發喎，冇乜準備喎，又唔知有冇人支持啊，你哋走出嚟咁喺度無釐啦更亂講，同埋啲班人知咩人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可能冇學生支持啊，咁佢哋都好猶豫，唔知支唔支持好咁。咁但係其實你哋係已經係做定一啲事前嘅準備。功夫噶啦， 系即系罷課委員會嘅同學啦，罷課大會嘅啲熱心嘅，有某啲比較熱心嘅同學啦，同埋學生會其實都有即系一啲即系溝通同埋交流，即系大家去嘗試 work out 件事出嚟咯。同埋你見罷課委員會嘅組成就即系都多姿多彩噶嘛，系咪？ 咁有 Steven，跟住又有 Alex 咁樣，即系其實即係大家都係為咗件事好，所以希望可以推動。 唔係，我睇到，譬如你話多姿多彩，因為可能有啲聽眾唔係咁清楚嘅。你去即係阿 Billy 佢意思就係話，紙巾裡面有梁麗國啦，有周永康啦，咁呢個即係話之前嘅學聯啦，同埋呢個前港大學生會嘅啲嘅成員。咁同埋咧就有另外一啲嘅就係譬如阿 Kevin 啦 ，Kevin Wong 啦，咁就係即係學院嘅即係前編輯啦 ，OK。定還是係中篇嚟，我唔記得咗啦。咁啊，所以裡面都係都會俾人哋覺得嘅係咩咧？ 各方人馬混合， 係咯，即係咩所謂本土派與本土派與呢個泛民主派嘅大混雜啦， 混合左膠啦。 唔係咁呢個係正路嘅，即係呢個係必須要嘅，因為其實你就住個議題咁，大家係以事行先嘅話，咁以義行先就應該係咁。 即係為廣大就行公義咁講。 咁梗係啦，唔通你漢派係而搞咩 ？OK， 咁所以即係因為頭先你解釋嗰個灰不黑同埋嗰個同學自發以及呢個組成，我覺得係重要嘅。OK。我覺得重要。 同埋我其實咧想問多啲關於嗰個罷課大會咧，其實我哋之前有溝通過啦，即係嗰個罷課大會好似對係其實係可以唔同學生自己組成嘅，係咪啊？ 即係成個罷課大會，佢就喺第一次嘅罷課大會就將即係立咗一個即係臨時，所以即係立咗個類似憲章嘅物體嘅， 係 即係話可能係同學自己覺得有需要咧，係可以即係去開會啦，或者係罷課委員會嘅成員覺得有需要咧，就可亦都可以召會嘅，咁就真係討論翻成個運動應該點樣去啊，同埋即係運動嘅唔同方向，同埋即係決策咁樣咯。咁所以就同學又可以參與，罷課委員又可以參與，咁所以係咯，就係咁樣。 即係意思其實就係話，唔係話所有決定啊，或者整個罷課嘅運動要點樣做，唔係話淨係而家現有嘅罷課委員會所決定嘅。如果有同學自己覺得湊夠人啊，或者佢哋自己可以都自發去組織另一啲罷課大會去傾談呢啲事嘅。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咁其實我哋又講翻一個點啦，就係、是、譬如你而家依個港大嘅罷課，咁其實罷課委員會有好所謂好明確嘅目標啦，有四個目標定咗出嚟啦。咁一個係成立呢個審視香港大學條例嘅專責小組，第二就係呢個行政長官，即係而家就係689啦，就不應咧係一個必然嘅校監。咁第三咧就係呢個校內嘅校務委員會嘅數目咧，需要咧佔整個校委會一半或以上咁樣。第四咧就係、是、現時嘅行政長官所委任嘅校務委員啊，就包括主席咧，就需要改由呢個校務委員會去委任。咁呢個就係四點嘅所謂目標要做到啦，咁樣。咁其實嗱，咁坊間其實都會有一個，我相信你唔係第一次俾人問呢個問題，點解冇咗李國章粉嘅咧？咁樣成個嗰個目標咁樣。咁梁麗國亦都喺個記者會大概答過啦。咁其實我都想問翻你嘅睇法又如何咧？ 即係根據我，即係我係參與喺百貨大會，即係作為一個同學去參與百貨大會嘅時候去聽嗰啲討論咧，其實就係、是。因為喺早幾日咧，就係、是、浸大咧，其實佢哋就即係浸大校方咧，佢哋自己就即係提出咗一個即係檢討委員會，就檢討即係就住啱啱嗰即係幾個訴求咧，都會話喺個檢討委員入邊提出檢討嘅。咁我哋睇到就係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嗰陣時嘅同學大會嘅同學都覺得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可以值得學習或者呢個經驗亦都值得參考嘅。咁所以就可以嘗試去循。即係浸大嗰個方向去處理咯，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將同學嗰個壓力或者將同學嗰個決心咧，係用喺呢個方面上面，希望係可以爭取到啲成果出嚟咯。 嚇，唔係，但係我睇咧，似乎浸大嗰邊咧，佢哋搞嗰個嘅即係委員會咧， 檢討委員會 咧，教職員嘅支持相對嚟講高啲嘅。即係咁嘅，咁廣大呢邊咧，咁即係就住呢個罷課委員會嘅成立啦，咁跟住然之後就住今日嗰個罷課集會啦，咁其實有唔同嘅一啲教職員都出嚟講過嘢啦 ，OK， 咁包括嘅就係話張星偉啦，就係嗰個教職員會嘅主席， 廣大教師及職員會主席啊，張星偉 係啦，咁我唔知你有冇聽過佢個講法，不如我哋聽一聽佢個講法先，咁你唔好出聲住啊，我哋播一播張星偉佢尋日接受電台訪問港台訪問嘅講法先。 我就知道，我就即係可以講通知咗我，但係未係好清楚即係詳情嘅。佢只不過即係講過係將會啫，究竟未日子啊，佢完全冇講過嘅。本來我就係諗住全力支持佢哋嘅，因為其實佢哋訴求係絕對我100%我贊同佢哋嘅訴求嘅。咁但係問題而家就出現咗就係、是、即係我嗱學生嚟講係冇問題，學生嚟講。學生冇話有咩犯法嘅嘢嘅，佢哋罷課。但如果我哋員工做係罷課嘅話，我哋可能係唔合法嘅。所以我就呢、這個就變咗我有少少卻步啦。 香港大 咁啊 ，Billy 頭先聽到阿張星偉嘅講法啦，咁其實即係坊間都會講啊，喂，點解啊？依個教師啊，廣大嘅教師完全就係好似唔係好參與依個百科，或者 又唔係話唔參與嘅，你唔係你又唔能夠咁樣屈落去，因為一開頭咧就係話佢 100% 支持嘅， yeah. 但係依家有少少粒水啫，係咁嘅意思，即係可能會犯法。一個關鍵嘅就係坊間話佢嘅，就係話佢話如果教職員罷課的話，有機會犯法啊嘛。 嗯 即系我觉得就住啱你听到阿张星伟呢个讲法啦，你自己有啲咩嘅睇法咧？ 我哋之前都即系有尝试沟通下嘅，即系我知道同学希望可以即系推动罢课，咁都即刻即系话俾教职员即系阿 张星伟， 即系啱阿张星伟教授知道啊，大家可唔可以一齐倾下？咁啊，可唔可以一齐做啊？罢我同学罢课，你系罢教咁样。咁但係佢哋嗰個抗傷呢，就喺佢哋個諗法，就覺得如果你旷工呢，就可能會犯法嘅。 旷工 咁 而另一法啦，我喂可唔可以 啲可能犯抗，即係佢哋個講法就可能係 違約 合約上面嘅東西咁樣。咁所以應該係佢哋有自己佢哋個諗法啦。咁如果佢哋想有一個安全呢個做法呢，就係、是、將佢變成一個工業行動。咁工業行動呢，就係、是、受聽佢哋講呢，就係、是、受就係、是、所謂嘅即係勞 工法例保障、 勞工條例咁樣就保障嘅，咁就但係佢哋如果要有一個工業行動去即係罷教咧，佢哋係要需要一個耐啲嘅時間，可能係兩個星期或者三個星期先至可以醖釀到出嚟去決定係唔係會有呢個行動。但係因為其實我已經喺嚟緊嘅校務委員會嘅會議入邊咧，佢提出咗同學嗰個訴求啊嘛，咁、 嗯、 所以就有即刻行動嘅必要，希望可以。 校務 委員會係即係同同學嗰個行動嗰個配合，咁希望可以即刻26號可以達成到同學個訴求，咁、嗯、所以就可能大家時間表上面唔同啦。 咦，咁啊，但係張星偉講法嘅係幾奇怪嘅，因為其實你佢點解需要兩個星期嘅時間去醖釀啲乜嘢咧？去做啲乜嘢咧？實在要需要有個咁嘅時限喺度嘅咧？ 佢哋工會咧有自己嗰啲程序去決定工業行動嗰啲噶嘛？ 嗯， 咁所以如果佢哋即係佢哋想安全啲嗰個路線，咁佢哋就要啲時間跟翻佢啲程序去做翻啲東西。咁但係就可能對於同學嘅行動嚟講咧，已經慢了一步了，咁所以就同學就行了先咁樣 啊。咁一般老人家慢的話，咁係正常嘅。 依、這個我覺得都唔係好能夠解釋到， 但係唔能夠解釋到點解會甩水咯。 我唔特別追問啊 Billy 啦。 係啊，因為明白嘅就係因為其實呢件事咧，我覺得啦，即係譬如可能網上面或者啲輿論都有鬧教職員嘅。咁、 嗯、 但係站喺嗰個校內學生嗰個嘅態度，其實因為其實始終都係要依賴老師。同埋裡面嘅一啲嘅，譬如係行政嘅職工嘅支持噶嘛， 冇錯冇錯，其實係啊，同學嘅淨係同學其實係唔夠力咯，老實講， 係啊，即所以即我能夠理解你嘅難處，即個難處嘅就係、是、因為喂，如果而家開拖就已經話到班老師廢。OK， 咁雖然我自己自認係啦 ，OK， 我啊，咁但係喺呢件事上面，我覺得都仲係一個醖釀階段啦 ，OK， 亦都唔係話好似即係大家咁悲觀，因為見到其實佢哋都做得係有啲準備嘅。開頭因為我坦白講，未同你接受訪，即係未同你直接對話訪問之前咧，我無釐啦間都聽到你哋講灰不黑，我都拗曬頭嘅。系啦，咁但係原來其實浸大又或者你哋其實已經係之前有啲嘅嘢做定打定底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廣大學生係可以多啲積極啲咯，因為其實好坦白講，你下下都靠學生會，你有幾多個 B 聊會自殺啫？啱先？ 咁 即係我唔係想話你自殺，但係即係呢件事係咁啊嘛。 明白。 咁其實往後即係而家譬如即係所謂個罷課開始啦，咁呢四點嘅要求嘅目標係咪話一定要做到先會完咗個罷課？係咪一個咁樣嘅意向咧？ 同學就希望可以呢四點目標係一次過即係達成嘅。 唔係又或者具體啲咁問咧，不如具體啲問。嚟緊呢個禮拜或者嚟緊你哋有啲咩嘅行動或者嗰個步驟，大概點做咧？諗住 即係嚟緊就會，即係我都會聽翻嚟講，就係希望可以學校做翻宣傳啦。咁其實都係大家都係望住嚟緊可能開校務委員會，其實佢會唔會接受同學嗰四點訴求啊，同埋究竟個落實方向係點樣做啊？咁、所以其實就最主要都係做緊呢類型嘅即係宣傳嘅工作啦、啊，同埋係咯。咁而另一邊咧，我自己就嘗試去 lobby 下啲即係校務委員，即係嘗試遊說下啲校務委員會嘅成員，就睇下 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支持同學嗰、那個即係建議或者訴求咁樣咯。 唔係因為其實始終因為可能有啲朋友唔係咁清楚，因為大學咧嗰、那個教職員會咧嚴格嚟講係脱離嗰個群眾嘅，即係佢哋嗰班教職員會啊，雖然有人係選佢出嚟，但其實佢同各院校咧嗰啲嘅所謂教職員代表咧未必係咁緊密嘅。所以頭先 Billy 佢講嘅講法就係話，其實佢個游說工作嘅係話，佢唔係話單單游說緊個教職員會裡面嘅成員啊，亦可能甚至啦，我唔知啱唔啱啊，甚至可能去到學院個別嘅學院或者學系係游說個別學院學系嘅教師或者教職員代表兩樣嘢嚟嘅喎， 係即係可能係嘗試去喺游說一啲校務委員會入面嗰啲成員，亦都有老師嘅代表啊，有啲可能亦都係有啲係即係由校董會選出嚟啊，亦都有啲可能係即係其他嘅即係由行政長委任，即係我嘗試去游說下所有呢啲人，希望佢哋可以支持同學嗰個建議咯，因為事實上其實。香港大學嘅校務委員會嗰個組成或者即係有冇落實到之前嘅即係 fit for purpose report 同埋 leader report 咧，其實都係時候要檢討一下。 嗯，我唔係幾明你頭啱呢兩個英文係咩意思？你意思 是即係港大而家嗰個管治架構咧，其實會變成咁咧，係因為有一個叫與時並進 report 啦報告啦，同埋另一個叫 leader report 嘅報告。咁啊，基於呢兩個報告咧，就變咗而家咁樣。咁是有啲技術 ,ok, 咁但係呢就係佢呢兩份報告呢就係會即係、就是、會建議係每隔一段時間檢討一次嘅，即、就、係、是、究竟係唔係即係做得好啊，或者運作上面有問題啊，咁其實對上一次檢討呢已經係幾年之前，咁所以其實而家都係時候要檢討，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借住個機會就去游說唔同嘅校務委員會嘅成員，包括教師嘅代表啊，包括職員嘅代表啊，包括包埋行政長官委任嗰啲啦，我嘗試下啦。咁希望就可以就係大家都支持，即係同學嗰個訴求咁樣咯。 明白。喂，咁即係話其實除咗個游說工作之外嘅話，另外一樣嘢就係同學嗰啲嘅即係商討啊，同埋嗰啲嘅百貨大會都係會繼續進行嘅。 係啊，即係學生會咧，因為其實週例嚟講，學生會由上任到而家都一直做緊嘅。咁22號咧就有個叫做港大制憲嘅商討日啦。咁我哋就。即係可能大家聽落比較阻交啦，咁但係希望大家可以 get 到嘅，即係大家坐埋一齊傾一傾，究竟商討一下就係成個香港大學條例應該點樣寫咧，或者應該點樣改咧，尤其係就住校監嘅角色啦，同埋校務委員會組成方面。 呢個唔阻交，呢個全民制憲過程嚟㗎嘛。是嘛？ 即系大家个商讨可能有啲阻交嘛，系嘛？ 唔系，即系听到商讨，大家以为阻交。但系你头先嗰个讲法系啲同学坐埋一齐嘅时候，系讲紧嗰个大学条例同埋个下本条例点样去写啊嘛？ 系啊。 咁呢个咪就系香港大学自己自动制宪嘅过程咯，系咪先？ 系啊。但系系咯，就系咁样。但系当然仲有好多步啦。我哋自己制完之后都仲有好多步，令到佢系可以真系落实到。但系希望系可以。即係同學之間攞到共識先咯。 OK， 即係呢個其實呢個係香港大學嘅講事會議，即係如果咁講嘅話，正確地。 我想問一下咧，呢個譬如阿 B 頭先話呢個22號港大制憲呢、這個，當你哋啲首先你測呢個大會咁樣，會唔會牽涉到而家校務委員會嘅一啲所謂成員咧？即係除咗你哋學生之外， 呢個就冇牽涉到校務委員嘅成員嘅。咁但係。即係除咗我之外啦，咁但係成個概念就係希望，因為過往修改大學條例咧，都係要先凝聚校內嘅一啲共識先嘅，所以你見到嗰陣時嗰啲立法會嗰啲咧，係唔同學校嘅共即係團體咧，都會發表意見，到大家即係有個好強烈嘅共識咧，咁立法會先至會通過修改大學條例。咁所以希望可以喺學生嘅層面先攞到個共識，然後再同可能教師同埋職員去傾一傾，睇下可唔可以再尋求更大嘅共識，然後可以希望推動修改到香港大學條例咯。 就住百貨呢樣嘢咧，嗱我自己咧今日晏晝我都睇啦，觀望啦，我冇咩嘅即係再一啲深入啲或者技術性啲嘅問題想問啦。但係咧，我仲有最後一個問題啫，就相對嚟講比較花生性少少嘅。OK， 喂，因為咧我見網上啲人話咧，譬如阿 Q 仔啊、大班咧，佢哋響即係佢哋自己節目嗰度咧，又喺度鬧叉咧，你哋呢班百貨委員會嗰啲同學咧，就有一個講法嘅，那個講法就係話，喂嗱因為我哋其實都好關心教職員同埋同學大家支唔支持啦。咁但係譬如黎則憲咧，佢有講到大班又話：喂，嗰陣時嗰班退聯派啊，去 Q 咗邊度咧？咁點解唔支持呢個大學罷課、港大罷課咧？當時拆大台嗰班契弟啊 ，OK， 個契弟去咗邊咧？咁喂，呢啲咁嘅講法，你有冇聽過先？ 我 退聯組去邊呢啲問題，成日都有人問㗎啦，都唔係淨係佢哋問嘅，係咯， 但 係 當然佢哋人物嚟㗎嘛，大班喎問到喎，咁你就住呢樣嘢，你有啲咩睇法呢？ 因為其實大家睇下今次罷課委員會嗰件，即係嗰啲同學嘅成員咧，其實又有以前嘅學聯人啦，即係所謂嘅學聯嘅常委同埋秘書長，亦都有退聯組嘅同學啦，可能有即係黃俊傑啦，有陳永琪咁樣。 誒，其實都係黃俊傑係退聯組噶， 罷委會委員。 係啊。 是不是即是Kevin 是Kevin 是Kevin Wong 是退聯組的人。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oh. 即是退聯組和學聯人其實都今次走在一起，所以我覺得即是都為了香港大學的好，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上大家我想未必再去需要再去咁分門派去究竟點樣去處、mm. 即是點樣邊個喺邊度邊個喺邊度，咁我覺得大家一起去希望推動香港大學進步，呢、這個先係最重要 的。呢個一定要記清楚啦，即係應該我哋寫要踢返，就係馮景恩要回應返，就係希望呢大家就唔好再分門派啦、嗯、就要大家集中就係針對個議題，聽唔聽到啊？大家同埋阿喬仔嗱，即係咁嘅意思啫。但係 OK， 我完啦，我冇嘢問啦，你冇嘢問。 咁其實呢而家就都啲報道記者會你哋有講到話下星期二就港大校務委員會開會啦，咁喺呢個之前你頭先都大概概括講咗你哋學生啦或者呢個罷委會嘅成員會做啲乜嘢，最主要都係宣傳，繼續宣傳啦，同埋一啲可能一啲商討啦咁樣。咁其實我想問呢，如果假設有一啲譬如支持港大學生嘅，但係佢非港大學生嘅人，咁而佢哋可能參與你哋其中一啲集會啊，或者甚至乎佢純粹去可能拉人馬去呢個港大嗰度聲援你哋，咁其實喺你哋港大學生方面，或者你自己個人所認知咧，歡唔歡迎咁樣做嘅？ 根據即係我哋應該咁講，即係我哋唔可以拒絕佢哋嘅參與，咁、嗯、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成場運動嗰個主體就可能係比較近似，可能係學界，即係可能係即係大專嘅同學可以一齊參與。我哋比較想大專嘅同學一齊參與多，因為畢竟都係即係關大家事嘛。咁係咯， 關大學條例啊，特指。 係啊，係特別係大學條例，唔同院校嘅大學條例啊。其他院校嘅大學條例都好 set 嘅，即係譬如教院嗰啲大學條例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以直接俾指令教院嘅老師個同學話係不得了嘅，佢哋嗰個。那個條例，咁所以我哋比較希望咧，就係喚起到大專同學嘅一種關注同參與多啲嘅。咁、 嗯、 但係當然 其他大學 參與都唔可以拒絕嘅，係咯、嗯。 好，喂，咁啊，今日我哋唔阻 Billy 時間啦，因為晏晝嘅時候你都可能有準備啊，或者即係有啲嘢要處理啦。OK， 同埋同一時間我見到譚仔喺我側邊打喊龍喎。咁咧，所以咧，咁我哋即係唔再阻你啦。咁再多謝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景恩接受我哋嘅訪問。咁之後嘅即係你哋繼續努力啦，同埋唔好死啦。OK。 好，多谢你。 OK， 咁多谢，我哋休息一阵。 拜拜。 拜拜。 拜拜。